锵锵三人行，还是孟京辉导演，还有刘索拉啊。哎，你们，咱们这次别聊你们圈里的话题，嗯、聊聊咱们广大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重大问题。嗯， 好。 你知道十二月吗？十二月这个河南要叫中国人道屠宰计划正式启动，现在河南启动，可能要在全国呀、啊、推广这个人道屠宰猪。 好啊， 你知道是怎么个原理吗？嗯，不是，你见过杀猪吗？孟导演， 我没见过。哎，我想想，我见过，好像那个杀猪啊，其实好像是他那个非常惨烈，非常惨烈。他、啊、好像要把那个小那个每一个猪的那个脚啊，然后要弄一开一个小口，然后要吹。 哎呦，对， 非常惨烈。然后吹完了以后，我原先在那个当过两年老师，那个老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在正跟那个学生在讲白杨礼赞，这时候就听后边那个猪就叫得非常惨，整个我们这教室根本没法上课，然后所有的学生就老师那边杀猪了，然后我呢完了以后就好停课停一下，但是完了我到后边一看，那个猪弄完了以后。杀完了以后呢，然后都给弄那个小弄个吹起来以后吧，然后还要打完了以后让它那个皮脱落，非常惨，非常惨。 你这现在是大多的是灌水，嗯，灌水是什么呢？猪活就宰你之前，先拿一个那个硬塑料管子一直杵到你的那个肺，你的那个猪的猪心猪肺，然后就往里使劲灌水嘛，灌水增加重量嘛。 哦，卖多点钱 啊。给还有一个是宰杀活牛的，也是拿着那个管子伸到内脏撑，你说的惨不忍睹，那半夜都是那个牛的那种惨叫， 牛会哭的， 牛会哭的。他们说拿一个， 你知道那是哭吗？ 是牛会流眼泪， 流眼泪。他拿一个刀，如果你往这一放，然后那个牛就眼泪就下来了。我没见过，但我听说的。 所以啊，这刚才咱们一嘉宾还在李成鹏说，就准备为这事儿写文章呢。他说啊，这个中国挺有意思哈，说这个人道主义还没有彻底推行呢。去年先弄狗道主义，今年呢引进猪道主义。但是这里边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发现他们讲的这个理由啊，先是说我们的猪肉啊，在欧盟那边，在全世界，你就卖不动，因为呢你不符合国际的这种人道屠宰的标准。那国际人道屠宰标准，反正说他们说现在中国定的，你知道怎么杀吗？索拉，这你可以想象很有意思。首先呢，杀之前，猪从卡车上下来，给它搭一个坡嘛，这猪小步小跑跑下来，这个坡度必须小于20度，就不能让人猪不能太陡了，对吧？而且呢，原来是拿什么铁鞭子抽啊，现在必须改成塑料泡，轻轻的打猪屁股，砰砰砰打下来。而且呢，从这个坡道下来啊。旁边必须还有另一头猪，因为这个猪啊 不能太孤独， 它不能孤独，它要独自走向死亡。你想它太惨，它要看见旁边有跟它一块往下跑呢，它以为去玩去呢。而且这里边还真是挺有技术，说是基本原理，新的人道屠宰标准就是电击，把你电昏，电昏之后15秒之内必须捅刀子放血，就让它死。过去的标准可能是20-30秒。但是20-30秒，你知道会有什么现象吗？就你把电昏，他醒过来了。 对，他疼死。 醒过来，他活活疼死。你再给他捅刀，所以现在你要求给爷来个痛快的，你知道吗？15秒把我电昏了，邦击你就要我这条命， 就完了， 就完了。哎，这现在基本，但是人家比如说到成都那边屠宰场，人家说这个电，就我发现中国人呢还是琢磨这个肉质，这个聊人道主义的其实不多，主要就是说啊，电昏之后肉的这个。不好吃了会不会？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人家说国际上有时候这个不爱这个中国猪肉啊，也是从肉质角度说，就是说咱们这个杀猪啊，猪就跟人也差不多，它恐惧，或者说面临被杀的时候啊，如果它意识到它这个肾上腺素，这家伙分泌会形成那种叫什么白肌肉的现象， 也就是一种毒素， 一种毒素，就是说这个肉啊，肉的这个味道啊。确实就不好吃了。 人是不是也中毒呢？就是这有从这角度会不会？如果他有毒素， 人吃了这个， 人吃了等于也中毒。 对，那个猪肉就不好吃了。 绝对。 对，猪肉不仅猪肉 不仅不好吃， 不好吃，人还中毒。譬如说，我们都长得跟白痴妇似的，我们刚才说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不是脑子都受了这个有毒素的猪肉的影响，所以现在有好多混杂的概念都不清楚。 其实有可能 啊，有可能啊，我们可能是不是有点半傻呀？ 所以现在一骂人就是说你脑子灌水了吗？那猪肉灌水。 因为我在想一个什么呢？就是日本。日本的，但是将来猪肉肯定就特贵。如果这样的话，就什么东西精心调养肯定贵吧。这不说，我就想起来东京吃苹果特别贵，5块美元一个苹果。 为什么呢？ 就是它的每一个苹果都是保养好的，就是它的那个 没虫。 不光是没虫，它就是说等那个苹果长的时候都是包着纸什么之类的，一个一个一个精心挑的。它不像咱们这梆梆拿棒打，哪怕摘的时候，它那整个一个苹果树，如果要是苹果过多，它会留那个好的包起来，把小都扔了，因为它不要那个苹果树得到那个就负担太重，营养分泌就分散太多， 分散到小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把不好的苹果先都给扔了，然后那个树上长得最好的苹果包起来，然后一个一个的这么拿下来，所以它苹果特别贵。而且日本的牛肉， 神户牛肉啊， 所以说都得按摩，然后 喝啤酒、听音乐。我吃过这种肉， 特别好吃，特别嫩，是不是？ 它其实我就入口即化，我天哪，这真好。 我想跟人有关系。你看日本人，比如去日本，我就发现日本的那个旅馆特别小，但是它的旅馆吧，就是那种房间特别小哈。然后呢，它的所有的角落都弄好了，是这儿是这个，那儿是那个，这个鞋在个那个装置齐全，不像咱们那大。豪华旅馆两个大房间特便宜，进去什么都没有。他那个吧，小小的一个房间，什么什么什么都有。然后呢，就像日本人也一样，就是我记得我去日本买纸，比如说中国画画的纸，纸，日本的纸最好，就是是吧？ 对， 就是叫什么宣纸，日本的纸特别好。 纸 觉得到东京你就去纸店买纸，买那个什么，因为它的纸做的太好了。我想就有点像这个，它的猪肉、它的苹果、它的纸都是特殊保护的， 精心培育， 精心培育，所以它的人。吃了这东西以后，他有一个精心的概念，就是说这东西他有一个细致的概念。 我跟你说，日本人 可能是不是我们就 日本人呢也有变态的。你见过那种照片吗？日本人养一种瓶子方瓶子的猫，就这个猫啊，长在一个四方的一个瓶子里， 太可怕了， 就那么喂它，最后这个猫就是人出不来了，就露一脑袋。那个身子在那个方的瓶子里挤成方形， 日本就干这种事儿，他们净干这种，还把西瓜给弄成方的，说便于那个运输， 运输， 因为那个圆西瓜中间有缝，这地方占据了空间，日本空间太少，所以他们想出这个。 你说这运输啊，他这次这个所谓人道屠宰计划，实际是个一系列的计划，还包括就是说运输过程中的这种好像挺残忍的。你见过没有？我上次都觉得真是于心不忍。我就是从这个京石高速公路，我就开车去。你知道你在京石高速公路上啊，你这运气好，一路上能碰见猪牛马鸡鸭鹅，一车一车的大卡车运。但是我有一回啊，我跟你说，我看过两回，太惨了。有马，不是从内蒙那边还运来的，他那个挤的呀，挤的一匹白马挤在最外头。我看啊，它这个长途运输，它外边是铁栏杆，这马的肩部这个肉啊已经给磨下了这么大一块皮，但是那个白马呀一动都动不了，就所以那块皮那个红肉啊就在那个铁杠上，哎呀就蹭，我这马也不叫，没什么反应，我就 没 办法，我一直跟叫了半路了。 我还见过有一回运驴的，你知道吗？驴脑袋探到卡车外头去了，俩卡车交错，把这驴的鼻子捅喝了，这个鼻中隔，更加这驴这鼻子就淌着血，这个啊，千里运输是挺惨的。 我觉得像这个是人是得有一些怜悯之心。我小时候， 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各种条件也比较的就不是那么好。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复兴路小学的时候，那有一条小河沟，那河沟里老有好多那个蛤蟆。小孩不懂啊，完了就把那蛤蟆给捡出来，捡出来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边，完了把那蛤蟆搁在那个塑料袋里系起来，就往那个马路中间扔，那个汽车一过，哇一压，小孩特别高兴， 这 是小孩。然后还有一种方法，比如说就是那个拿一个小那个蛤蟆，然后给翻过来， 那蛤蟆啊，有一个就是它特爱生气，它一生气它那肺就变大，然后你就看那就鼓起来 鼓起来了。 我们小时候好玩就是拿个小棒，这小小树枝儿，气鼓气鼓气鼓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宰猪，气的蛤蟆直哭。小孩，我觉得小孩不懂， 小孩最残忍， 小孩残忍，但是小孩这种残忍吧，我觉着没人怪， 是因为大人没有教育嘛，就对这个对就我们， 但是大人的这种怜悯之心，我觉得是一定要有， 没错， 对， 所以你就会发生，你说是大人，你像那个黑砖窑那个，他怎么就会有那个？ 是， 那火烫的砖呢、啊，就往你背上压，让你背啊，那就拿棍子就这么打呀，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所以他们就说不要先讲什么猪道，先讲人道嘛。 人道， 你其实在中国有些角落里出现的事儿是直接人呐、啊。这种折磨人， 但是我想可能还跟这个身体有关系，就是说它整个这是一个系统，就是你吃的这东西它有一种惊恐的这个东西，有一种信息在这个、 一种食物链的那种 一种信息就是在这里头， 对对对， 比如说这信息到你吃了以后呢，你人就跟原始人的野蛮吧，原始人就是吃生肉嘛， 嗯， 觉得吃生肉肯定野蛮，就或者说最早的印第安人吃直接掏人心，他掏完人心以后就吃完人心，你知道那个就是不是那个早最早的那个雅玛文化和最早的在那个墨西哥的那个金字塔， 玛雅文化对 那 个 墨西哥的那个金字塔，那底下不是都是掏人心的地儿吗？ 对对对对。 但是呢，掏完人心的话，就吃了人心的这些人往往是疯了，最后就是说那个人心对他其实是一个两个东西的一个加在一起，那个心的那个、 吃了那个心里的信息， 对， 把信息也吃进去， 对，然后这个经常这种人就疯了，最后 怪不得咱们现在人心这么乱呢，都是吃那猪肉， 是啊， 吃猪心。 肉里的信息是特别惊恐的， 那个信息是带有惊恐、不安、危险感、 受痛苦， 对别人有一种残忍的一种对峙等等等等，这信息太复杂了， 残忍的信息， 对， 这 有的聊，我广告之后可以跟你聊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像是这个同类相吃啊，是有诅咒。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说疯牛病啊，疯牛病说也是因为拿牛肉混到了牛饲料，让他吃这个牛肉，牛吃牛就会引起大脑这个海绵状啊还是什么碳化，然后就也是说一什么哪儿英国什么民族，这个民族有类似于疯牛病的这种病，结果那是个食人族。就是他过去习惯于吃这个对方俘虏的那个人肉， 所以残忍残暴，到任何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毒素。 哎，还真是携带信息这个说法， 携带信息， 有 携带一种不良的、不健康的一种信息。 就整体社会，就如果就吃进一个东西，就整体社会有一种，比如说好多人吃东西的，他就是那个特别享受吃那活东西。他其实要感觉说真痛快，我能控制这个生命，因为那生命特别小，你可以控制它。然后 现在是、现在就是说还有很多像吃那个活吃猴脑啊，就是人家这次说这个人道屠宰这个事儿，就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大地上还有很多，尤其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大城市里可能你还少见，比较偏僻的地方各种各样的这个吃法基本上都是活杀，基本上都活杀，还有过那个叫天上龙肉啊，地下驴肉啊，你知道把头驴就拴在那儿，就拿刀往下片呢。 对对对，动物也有灵气，动物 这个我经常我老想，就是说你不知道动物它的感觉，或者说它的神经啊敏锐到是不是像人一样 特别聪明，动物特别知道 对疼痛的 它们，对， 如果是真是类似于人的话，哎呦那可太惨了。我也经常去想猪的这个人生意义是什么，你说他这个，哎呀，当然也没有办法，人类称了王了，对吧？ 菩萨以前曾经是头牛啊，他自己讲过嘛，他曾经上辈子是牛，被打被欺负嘛，就是因为这轮回，你不见得哪辈子你是什么东西呢，就别把事儿给做太绝。 下次如果轮回，咱们变成一个草，人家踩一脚就完事儿了，然后人家再烧了，就是也挺可怕。 好呀，你像你哪天你要是猪要成了王了，在进化链上，猪要是统治全人， 对、啊， 那他就给开那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当年人类就是这么把我们屠杀的，还说人道对待我们，还不是电昏了再把我们捅了放血？ 我想动物其实是有感觉的，我就刚才说到，就是在。 在那个额尔万，在那个海边上，我在那儿住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一天我看一苍蝇，就特别简单，你就不说这些松鼠啊，什么什么鸽子，当然这就特别大家都知道保护它们，现在什么之类的，一只苍蝇，而且我说我在这儿，首先第一我没见过苍蝇，后来就来了一只苍蝇。这是苍蝇，它不往我脸上扑，说咱们这儿苍蝇往你脸上扑，那其实一种仇恨，我都有时候感觉是不是？ 带着信息呢， 你打它，咣的就往你脸上扑，其实它一种报复，动物的直觉嘛。它为什么冲你啊？你看这儿的苍蝇经常是，你要打到它，它往你身上冲，它先对你是一个报复，或者它特别飞快的就跑哈，你一碰它它就跑。然后呢，我在那边的时候坐，好不容易有一只苍蝇来了，我说我就不打，我说又好不容易见你这苍蝇，你待着吧，但你别影响我啊。它就在这儿，它真是在跟我分吃的。我在这吃，他在那儿也吃。后来我说你别过来，你就在那儿吃，那地儿我不碰了。他吃的少嘛，他就在那儿碰碰。但是后来我说我， 你说的是苍蝇话吗？他听 懂吗？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人话，但是他那信息好像知道他，他其实动物吧，他特别小的动物，他也有一种信息，他有一种感觉，是这个，因为他你看，动物他比如说感受边上像蜘蛛什么，他是以磁场。来感受的，它是有磁场振动频率来感受外界对它的侵犯，是吧？你一动它有磁场，有声波，有那个振动频率在影响它。所以如果你人特别静，你对它的不侵犯你是静的，你这个振动频率是静的，所以它就感觉对这个整个气氛对它来说是健康的， 是安全的 啊，是安全的。所以呢，你整个感觉振动频率都是这样的感觉。 比如像我 吧， 我就是比如在现代生活当中，我呀，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那个以前咱们这个北京城里边有马，我最害怕的是从马身边走过。在我的教育里和我的意识里边，我觉得马会踢我。 哎，是是是，撂蹶子， 撂蹶子，我特别怕。实际上呢，你要真走过去，马没事不踢你。那我有一种危险的一种。就是那种身上带一种不安的因素，老有这种。那我的做出来的好多东西作品也有不安的因素啊，很多不安的因素。 嗯， 但是这说不清楚哈，说不清楚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可能从家庭啊，从教育背景啊，还从教育啊本身，还有那种承袭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人类有某种信息在。 我想北京 整个这个时代， 对，而且尤其是咱们这代人或者在这儿的，咱们就是在国内长大的。经历过文革的，比如说，我就觉得出国以后，别人老说你们怎么中国出来的人老有一种就是说不安全感，就老觉得有人在，可能想会给你使坏，或者老觉得有人在偷听或者偷看什么之类的，因为就国内的这种气氛，邻居总是在偷看你或者什么的，总会有觉得电话要被安装窃听器，在尤其在文革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那种不安全感就是一种。我想现在大家的比如说会判断力出现错乱呐、或者对现在的事儿没法特别享受啊，或者这种不安全感恐怖感，可能都还是就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这些事情 延续下来 所以有一种比如说如果我们经历过互相人和人的争斗和残杀，互相陷害，背后诬告，这种恶气有的时候就会出在动物身上， 对， 或者对吃的东西的这种那种就是动物嘛。 其实你像你说的小孩的时候那种残忍的天性，那可能人性里头都有。 对， 你像到文革的时候，其实反倒是你说它是压抑人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它解放了一部分人性。那玩意儿拿着那个大铜头皮带抽老师， 对， 就怎么痛苦怎么折磨你。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得到了一个最深刻的批判和反省，这东西就延续下来了，所以就会延续到现在。比如说对动物的残杀，或者说对人的互相的在商业上的残杀，或者在文化上的残杀，人随便就灭了谁，这都是那个东西延下来的。 哎，这还真是，就像有的人就说呀，说这个有个老和尚讲，就说好像说佛家讲就吃素，他不要吃肉。他说呢，其实倒不是说绝对的不能吃肉，他就说提倡这个呀，是为了一种社会教育，这种社会教育就培养人的慈悲心，就这是义，就是说你开始懂得说他的感觉可能跟我一样。我觉得现在人特别需要这种，就你体验不体验别人的感觉啊，将心比心，或者说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想。有时候哎，就是咱就说你笑什么， 没有，我说三句话不离本行，现在又转到我突然脑子一转哈，你一说什么将心比心，我就刚才想起来咱们聊天说那批评文艺批评来了 啊，文艺批评 就是文艺批评的话， 就刚才咱们不是瞎聊天吗，就说谁都能张嘴灭了谁， 对， 就但是没有将心比心， 所以文艺批评应该提倡人道屠宰。 对，没错， 说得好，说得好，大家互相之间别是那种就是要灭了谁， 对对对， 你就是反对我们这个，但是你也是存着个善意， 对对， 对吧，你不要把我们折磨致死。 一个中国出现一个好的艺术家多难呢、啊、 没错， 出一个好的导演也不大容易、啊、出现一个好的评论家，那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文化氛围文明标志的一个保证， 对，就是说话不要太残忍， 不要把他的肩膀放在铁栏杆那儿来回磨。 人道屠宰， 人道屠宰，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聊得挺好啊，从咱们家人道宰猪说到人道宰人，呵呵，挺温柔一点是吧？ 对， 哎，这个你们是不是感受挺经常给人爆脆吧，会不会？ 对对对对，你 我没有，我这是想到什么，比如说最近对王朔的争论啊、就是说因为王朔是才华横溢吧，就是特别太出众了嘛，那太出众的人肯定他是会一下突然一个东西打得特别狠，他肯定会有旁边闪失的时候，就跟你的戏一样，你肯定谁要找谁的茬都能找出来是吧，就是那因为他太出头的话，那个我能就是因为我完全是旁观者，就看到有一些人说的这些话，就是好像恨不得就得说希望他没戏了，或者希望他这个那的，我就感觉特别，就是你在美学上如果评论他一下，你不要特轻易的就开始啐人，就是啐这个一个作家，一个如果他太比如说 张狂 、就比如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戏剧家你太张狂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啐你， 对， 然后一下子就是说啐的你就是说都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个标，就是哪儿来的这是什么， 我也是 有 我不知道他们，我总认为有的人是生活很不愉快，就所以啊他洒向人间啊，洒向人间都是怨， 对， 就什么事他都是怨，但是你为什么这怨对你个人什么好处，好比说比如我看王朔的书啊，好多人说看不懂啊，但是呢哎我觉得我看懂了，就我得到好处了， 对， 我很感谢他，我首先假定人家是认认真真写了个东西、 啊、 对吧，那么你要批评他要什么这些我不管，我只看这里头你比如说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我倒觉得啊能用这么美的文字把那个霍金说的这些把对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表达出来，这东西我很享受啊，我就觉得总能得到自己的好， 看不懂你慢慢谈，先别特别快就下结论，你就快就说下。